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5章帷幔那边第139集。 哈利盯着那两道狭缝，马尔福一双灰眼睛从狭缝里射出光芒。莫非就是因为这个预言，哈利的父母才双双死去，他脑门上才留下了这道闪电型的伤疤。莫非他手里捏着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？ 有人做了一个关于我和伏地魔的预言？ 他盯着卢修斯·马尔福轻声说，手指把热乎乎的玻璃球握得更紧了。他比金飞贼大不了多少，上面仍然布满灰尘。 所以他就把我弄来，替他拿预言球。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？ 自己来拿？ 贝拉特里克斯在一片嘎嘎的狂笑声中尖声嚷道， 在大家刚好都忽视黑魔王已经回来的时候，黑魔王自己走进魔法部，在奥罗们都在我亲爱的堂弟身上浪费时间的时候，黑魔王自己暴露在他们面前。 所以他就让你们替他完成这个卑鄙的勾当，是吗？ 哈利说。 比如他想让斯多奇来偷，还有伯德。 很好，波特，很好。 马尔福慢悠悠地说。 但是黑魔王知道你并不愚蠢。 开始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他身后五个声音同时喊道， 粉身碎骨！ 五个咒语射向五个不同的方向，被咒语击中的架子纷纷爆炸，整个高耸的结构摇摇欲坠，上百个玻璃球被炸成碎片，浮现出一个个乳白色的身影在空中飘来飘去，他们的声音在雨点般洒落的碎玻璃和碎木片中回荡，传出不知多么久远的往昔话语。 快跑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那些架子危险地摇晃着，更多的玻璃球从上面跌落下来。哈利揪住赫敏的袍子，拖着他往前跑，另一只胳膊护住脑袋，遮挡如阵雨般坠落的碎木头和玻璃片。一个食死徒从尘雾中扑了过来，哈利用胳膊肘使劲撞向他戴着面具的脸，各种声音响成一片，有痛苦的惨叫声，有架子坍塌时震耳欲聋的轰隆声，还有从玻璃球里释放出来的那些先知们的只言片语，在空气中发出诡异的回音。哈利发现前面没人，接着看见罗恩、基尼和卢娜从自己身边冲过，每个人都用胳膊护着脑袋，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他的面颊上，但他只顾埋下头来往前冲。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，他听见赫敏大喊， 我会倒地， 那只手立刻松开了。他们来到第97排架子的尽头，哈利往右一转，开始全速飞奔，他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还有赫敏催促纳威快跑的声音。在他前方，他们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开着一道缝，哈利能看见中型玻璃罩闪烁的亮光，他用最快的速度跑出了那扇门，预言球仍然稳稳地攥在他手里。他等其他人冲过门槛，便重重地关上了门。 快快进步！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随着一阵古怪的吱嘎声，门自动封死了。 其他人，其他人在哪儿？ 哈利喘着粗气问。他以为罗恩、卢娜和金妮跑在他们前面，以为他们就在这个房间里等着，然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。 他们肯定走错了路。 赫敏小声说，满脸惊恐。 听， 纳威轻声道。脚步声和叫喊声从他们刚刚封死的门后面传来，哈利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见卢修斯·马尔福在吼叫， 别管诺特，别管他了，听见没有？跟丢掉预言球相比，他的绳子黑魔王眼里一钱不值。加克森，过来，我们需要组织一下，我们分成两人一组去搜查，别忘了在拿到预言球之前对波特手下留情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其他人干掉。贝拉特里克斯、罗道夫斯，你们负责左边，克拉布拉巴斯坦， 往右边去。 加克森多洛霍夫去前面那扇门，麦克尼尔和埃弗里从这里走，卢克伍德去那儿。瓦尔塞伯，跟我来。 我们怎么办？ 赫敏问哈利，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。 反正不能站在这里，干等着他们找到我们。 哈利说。 首先快离开这扇门。 他们尽量蹑手蹑脚地往前跑，经过那个闪闪发亮的中型玻璃罩，那个小小的蛋仍然在那里孵出鸟儿再变回去，奔向房间那头通往圆形门厅的出口。快要跑到的时候，哈利听见什么沉重的大家伙在撞击赫敏刚才用魔法封死的门。 闪开！ 一个粗暴的声音说。 哈拉霍洞开！ 门一下子开了，哈利、赫敏和纳威赶紧钻到桌子底下，他们看见两个食死徒的长袍下摆离他们越来越近，脚步挪动得很快。 他们大概直接跑到门厅去了， 那个粗暴的声音说。 看看桌子底下， 另一个声音说。哈利看见两个食死徒的膝盖弯了下来，他把魔杖从桌子底下伸出去，大喊一声， 昏昏倒地。 一道红光击中了离得最近的那个食死徒，他往后倒在一个落地式大摆钟上，把钟撞翻了。另一个食死徒往旁边一跳，躲过了哈利的咒语，用自己的魔杖指着赫敏。赫敏为了瞄准，正从桌子底下爬出来。 阿玛达！ 哈利贴地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那个食死徒的双膝，把他掀翻在地，咒语打偏了。纳威急忙过来帮忙，撞翻了一张桌子，慌慌张张地用魔杖指着那两个扭打在一起的人，喊了声： 捉那五只！ 哈利和那个食死徒的魔杖都脱手而出，飞回了预言厅的入口。两人都挣扎着站起来去追魔杖，食死徒在前，哈利紧随其后。跑在最后的是纳威，他似乎被自己做的事情吓呆了。 快闪开，哈利！ 纳威嚷道，显然想要将功补过。哈利赶紧闪到一旁，纳威再次瞄准，喊道： 昏昏倒地！ 红光擦着食死徒的肩膀掠过，击中了墙上的一个玻璃门吊柜，那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沙漏，柜子掉在地上裂开了，玻璃迸溅的到处都是，随即柜子又弹回到墙上，变得完好如初，然后又落下来摔成碎片。那个食死徒的魔杖掉在闪闪发亮的中型玻璃罩旁的地板上，他一把抓了起来。在他转身时，哈利一猫腰躲到了另一张桌子后面。食死徒的面具滑了下来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用另一只手扯掉面具，大喊： 昏昏 昏昏倒地！ 正好赶来的赫敏大声嚷道。红光击中了食死徒的胸膛中央，他顿时僵住，胳膊仍然举着，魔杖啪嗒一声掉到地上，随后他仰面倒向了中型玻璃罩。哈利以为会听见光的一声，因为那人是撞向厚实的玻璃，再顺着玻璃罩滑到地上，然而他的脑袋却穿过玻璃罩表面陷了进去，就好像那只是一个肥皂泡似的。然后他不动了，四肢摊开，仰面倒在桌上，脑袋扎进充满闪光气流的玻璃罩里。 魔杖飞来！ 赫敏喊道。哈利的魔杖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飞到他手里，他把它扔给了哈利。 谢谢， 哈利说。 好吧，我们离开。 滚开！ 纳威惊恐万状地说，他盯着食死徒陷在玻璃罩里的脑袋。三个人又都把魔杖举起来，但谁也没有出击，他们都张着嘴巴，十分惊骇地盯着那人脑袋的变化。那颗脑袋在迅速地缩小，而且越来越凸，黑色的头发和胡子茬缩进了脑袋里，他的面颊变得光滑起来，脑壳变得圆溜溜的，像桃子一般覆盖着一层绒毛。此刻在这个挣扎着想站起来的食死徒肌肉发达的粗脖子上，怪异地顶着一颗婴儿的脑袋，而就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那颗脑袋又开始膨胀成原来的大小，浓密的黑色毛发又从头皮和下巴上冒了出来。 是时间， 赫敏用敬畏的声音说。 时间。 食死徒又晃了晃他丑陋的脑袋，想让自己清醒一些， 可是没等他重新振作起来，那颗脑袋又开始缩回到婴儿时代。附近一个房间里传来喊叫，接着是碎裂声和尖叫声。 软！ 哈利嚷道，迅速转过身，离开眼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变形过程。 吉尼，露娜， 哈利！ 赫敏尖叫一声，那个食死徒把脑袋从玻璃罩里拔了出来，他的模样古怪之极，一颗婴儿的小脑袋在声嘶力竭的大叫，而两条粗胳膊却在危险的四下拍打，差点打到了哈利，但哈利一弯腰躲过去了。哈利举起魔杖，可是赫敏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他吃了一惊。 你不能伤害一个婴儿！ 没时间争论了。哈利听见预言厅那边的脚步声越来越响，他意识到刚才不应该叫喊，暴露他们的位置，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快！ 他说，然后他们拔腿奔向房间那头，那扇开着的通向黑色大厅的门。长着丑陋的婴儿脑袋的食死徒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。